澳纽广东道，你的广东话频道 ANZCanton.com。澳洲路边社 Mainstream Australia。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澳纽广东道的澳洲路边社，属于香港人的节目。大家好，我是世聪， 我是 Eric。 我是 Ivy。 是啦，咁非常之开心见到大家，亦都系非常之兴奋啦。咁今日呢一个节目呢就系6月嘅25号。咁但其实本身呢应该系4月喺复活节嗰个时间呢就系出炉㗎啦，咁样。咁但系就 delay 咗，因为中间呢都好忙啊，咁样。咁但系呢我哋就准备就水，即系一系呢就唔做，做就做到最好啊，咁样。咁其实呢我哋呢一个节目呢就系、是、希望呢就系、是、带出一个关于香港本土嘅信息啦，或者香港民主进度嘅信息啦。咁同埋都係希望呢啲澳洲人係可以更加認識呢即係澳洲本地嘅新聞嘅。咁即係有邊啲嘢係就係激發我做呢樣嘢嘅呢，咁樣就係因為呢我其實係見好多喺澳洲嘅香港人，佢係好關心香港嘅政治。咁我成日都聽一句說話，就係佢話係啦，即係好多啲新移民呢嚟到香港嘅時候呢就唔識融入社會嘅，呢樣嘢呢令到我好氣憤嘅。咁即係我唔想篤爆佢啦，咁但係佢事實上又唔識澳洲嘅政治喎。咁呢個係咪好吊軌呢？即係你係從香港嚟到澳洲，即係你唔熟澳洲嘅政治，咁但係你就批評香港嗰啲新移民呢就唔認識香港嗰啲政治喎。呢個就好奇怪。咁但係呢一個現象呢，即係我自己都係明白點解會發生。咁我哋呢一間再解释下呢一个现象点解发生，所以如果呢个系你咧，嗱唔使惊，我唔系批评你啊，我系完全明白点解呢一个事情系会发生嘅，咁亦都系非常怜悯你，咁希望咧你听咗呢一个节目咧系可以有少少得着啦。咁但系首先咧就介绍下自己先咁样样。咁我就叫世聪啦。咁其实我呢就喺澳洲嘅电台就做咗十年㗎啦。咁大家如果係嘩做咗十年都未听过，咁其实呢个好正常嘅。因为呢华人呢係好少係会听澳洲嘅华人媒体嘅，咁样。咁所以呢大家唔识我都好正常。咁所以都要介绍下自己先啦。因为呢我哋都要知道呢喺一个澳洲嘅社会里面呢就算人哋係幾識你都好啦，咁樣都係即係需要有一個謙卑喺度嘅，即係我唔係話自己謙卑啦。咁但係呢一個係禮貌嚟嘅，就算咧即係嗰啲總理啊、澳洲嘅總理啊，或者係一啲嘅領袖啊，全世界都識佢嘅，但係佢出到嚟咧都會介紹自己嘅。即係我曾經都見過，即係 Tony Abbott 啊、John Howard 啊，佢係好有禮貌嘅，佢會話 Hi， my name is Tony。Hi， my name is John。佢唔話 I'm John 添啊，佢話 My name is 啊，所以。即係幾好呢咁樣。咁所以呢即係小弟都希望有呢一個嘅良好嘅西人傳統。咁介紹下自己先啦。咁 Watashiwa 呢就西聰 this 呢就多多指教 this 嘅。咁我呢就係、是就六歲嚟到澳洲啦，咁樣。咁但係呢我係一個華人嘅父母就要話俾我聽係一個嘅壞榜樣嚟，即係本人係一個壞嘅榜樣嚟嘅。咁點解呢？咁因為呢我係法律畢業呢，咁但係就唔做律師嘅。咁但係 instead 呢又搞下電台呀、啊、做咗電台十年啦，咁樣又幫教會做下傳道呀、啊、又做下自己生意呀、啊、曾經又搞過下啲政治呀、啊、嘩呢啲真係華人最憎嘅搞政治。咁亦都喺啲華人社團呢就工作咁樣嘅。咁大家聽到社團呢，如果香港嘅聽眾呢就千祈唔好驚嘅，即係我唔使念詩啊，或者係幾多號啊，邊度啊，即係咁樣嘅。咁因為呢喺澳洲呢我哋話社團呢意思呢係社區團體咁解，咁即係幫啲阿伯啊、啲阿婆啊話啦，咁或者新移民啊咁樣話啦。咁但係但係做嘅或者裏面嘅運作啊同埋政治呢同社團都差唔多嘅啫。咁遲啲有機會可以同大家剖析下，即係澳洲社團係堅抽社團嚟嘅。咁呢個可以遲啲再講下。咁呢個就我自己啦，咁都要介紹下呢即係身邊嘅兩位主持嘅，咁都係第一次做節目啦，咁樣。咁首先介紹下 Eric 先。咁啊，系啦，咁啊 ，Eric， 因为我都唔想话即系啊 ，Eric 可唔可以介绍下自己？因为咧，我之前都做好多节目咧，即系啲人成日都成日咁样讲，我好难好难自己介绍自己。咁啊，所以我都具体少少啦，即系咁点解你想参加呢一个节目咧？咁样样 啊，大家好啊，我叫做 Eric， 咁我想参加呢、這个澳洲路边社呢个节目咧，系因为我 自己都是一个在香港移民过来的人，咁我好希望咧，藉住即系我哋呢个粤语嘅频道咧，可以提供翻一啲澳洲在地嘅呢度嘅资讯啦。因为呢度好多媒体咧都系好贫乏噶，对于一啲资讯或者系有好多呢个 censorship 或者系一啲删减咗噶。系、我哋希望可以藉住我哋有呢个频道同埋呢个节目，去可以提供多啲粤语嘅一啲资讯俾喺雪梨嘅朋友啦，系啦。 嗯，好啦，咁之后呢就係靚女 Ivy 啦，咁咁节目呢一定要有 哇靚女唔敢多、 一定要有呢、這、一个有阴有阳啦，咁样咁阳有两个要加个阴嘅，咁样咁点样补返另外一个阴呢，我会得闲扮下女人声嘅，咁但係即係兼抽女人声就你讲几句先啦，咁样。 好啦，咁大家好，我叫 Ivy， 咁呢其实点解我会想参加呢、這、一个即係呢个电台节目呢，就是、因为我都同 Eric 一样同埋世聪一样，我都系移民过嚟嘅，咁但係屋企人呢而家都暂时仲系香港，咁其实咧好多时候，香港嘅屋企人咧都会问我啊，你澳洲嗰边生活点样样啊？有冇遇过啲即系有冇啲遇到咩困难啊？或者即系好关心我哋嘅。咁但系咧有时候佢更加想关心究竟我而家住喺呢个国家嗰、那个生活啊、个政治啊、个政局系点样样嘅。咁好多时候我都唔系好识点样解释俾佢哋听，因为一来我又唔系好识解释俾佢听啦。咁跟住二来，如果我屋企人要揾资料要揾新闻咧，佢哋又好难噶，因为佢哋又英文又唔系咁好啦，咁样咁，所以我都想透过呢一个节目咧，就可以话到俾我香港嘅屋企人听，究竟我而家生活喺呢个国家，究竟发生紧啲咩事嘅？ 嗯，非常之好啊，咁样咁都希望咧，即系大家可以即系听呢个节目咧，就有啲得着啦。咁我喺呢度嘅原因咧就好简单啫，因为我之前咧就喺 SBS 做咗十年啦，咁由主流电台唔做，去到网台做咧。无论喺香港啊，或者喺澳洲嚟讲咧，原因只系得一个啫，咁样样，咁就系、是。就系唔使讲嘅咁样样，原因点解系咁咧？就唔使讲嘅。咁但系我自己嘅经历就系点咧？就系喺主流媒体咧，系有好多嘢唔讲得，甚至系有啲嘢其实应该可以讲得，有人唔俾我讲，剪我啲节目。咁其实呢样嘢咧系令到我好唔开心咁样嘅。咁同埋即系其实即系我做媒体。都唔係為咗，即係唔係為咗錢啦，即係我為咗錢，我即係好似我媽教我咁樣做律師啦，係咪？咁其實我自己係有一啲説話咧，係想講嘅。咁當你見你自己嗰啲節目咧，係俾人剪到變咗唔係你想講嘅，即係呢個係非常之，即係對一個開咪嘅人嚟講係非常之 offensive， 同埋令人非常之嬲嘅嘢嚟嘅咁樣。咁所以即係我都希望咧，可以透過呢一個節目咧，係可以講一啲喺海外澳洲華人。是需要听的一些说话咯，咁样。咁我都即係都讲下，即係我开呢一个节目唔系为咗咩呢，咁样。咁首先就唔系为咗钱啦，因为首先呢嗱而家我哋即係呢度虽然几山寨下咁样。咁但係喂大佬我都俾买几百蚊你要买呢个生 interface 啦，又电脑啊咁样。即係各样呢个自己抌钱嘅。啊呢、這个呢就冇钱收嘅咁样。咁同埋另外唔系为咗啲咩嘅呢，即係因为中国人呢就是、一个非常有趣嘅即係嘅现象嘅，或者佢系有一个嘅传统嘅咁样。唔知你有冇听过呢个故事啦？就系、是、咧，有人咁样讲嘅。如果有一个犹太人去到一个地方啊，咁样佢见到咦呢度冇嘢啊，好，我做个生意，我开间油站咁样样。咁佢开间油站就开得好成功。咁第二个犹太人嚟到啦，咦啊，你开油站开得好成功，佢喺侧边开间超级市场。咁跟住之后第三个犹太人嚟到，咦啊，有油站有超级市场，好，我卖间时装嘅。咁最后呢即係呢度就有一个社区咁出现咗啦，咁样。咁但係唐人呢就有一个唔同嘅做法嘅，咁样。第一个唐人嚟到啊，咦呢度冇嘢喎，好，我开间油站。咁第二个唐人嚟到，咦呢个间油站喎，我都开间打九折。咁跟住之后呢有第三个人嚟到，咁之后咦有两间油站喎，我开第三间七折。咁本身嘅故事就停喺呢度嘅啫，咁但係即係我就加多两句啦，係咪？咁第四个人嚟到就开第四间三折，啲油系假嘅咁样样。咁所以即係中国人系有一个咁样嘅传统，咁其实我哋真系即係现时真系喺面前见到嘅。咁如果大家系雪梨嘅听众呢住喺呢一个嘅 即系雪梨唔同地方啊，你见到即系有一个区叫 Eastwood 嘅，咁啊好多师奶喺嗰度买餸嘅，唔系就系师奶啦，我都系当中其中嚟嘅咁样样。咁但系呢一个区咧系都算系一个华人埠嚟嘅咁样样。咁咧佢就有一条咧 Main Street 系一条唔系叫巷嘅咁样样，咁但系一条短地嘅街啦，咁 好短嘅主街啊， 系好短嘅主街。咁喺嗰度成条街里边咧，应该二十个铺头都冇嘅咁样样。咁之前咧就开咗一间嘅烧腊，咁跟住之后咧。喺呢年岭咧，对面咧就再开多间，咁跟住咧喺唔够几个月咧，喺呢一个对面嘅侧边咧就再开多间，咁所以其实咧喺住 Eastwood 咧就好多选择噶咁样样，虽然全部都系烧腊，咁但系你有好多嘅唔同嘅烧腊拣咯，咁啊鱼铺又系无端端喺短期内系开咗三间嘅咁样样，咁佢系一开始 隔离添啊， 系啊，佢系要净系开隔离，即系佢唔过多几个铺添啊，真系净系 exactly 喺对面同埋对面嘅隔离咁样样，咁佢咧即系一路喺度大家顶烂自己个事。头嗰个咧，真系本身做得好好地嘅咁样样，咁之后第二个嚟到啦，好，大家一律九折，哦，你九折，我八折五咁样，咁之后第三个就话我六折，咁大家喺度咧就减价咁样样嘅。 其实嗰个减价问题咧，都可以再伸延多少少嘅。 哦，系点咧？ 嚟紧其实因为点解会话好多食店啊，例如烧腊店嗰啲会开始立立咧？就系呢度嘅移民政策又开始会更改啊！做厨师咧，即系烧腊师傅咧，系可以申请移民加分噶。咁嗰啲铺头就会好似雨后春笋咁不断咁样去开咯。 咁点解头先讲到烧腊铺话拆到老脸咁远？点解要咁样咧？咁其实原因咧就系我哋开网台嘅节目咧，或者嘅理由咧，唔系因为哦成街都系开网台，我哋都开埋一份先。因为家阵咧，即系如果你系打开香港嘅网台，真系有成百几个。嘅节目，咁我哋其实系真系有一个目标，同埋真系见到咧喺呢一个社会里边系有呢一个嘅需要嘅，尤其是澳洲嘅社会，咁所以即系喺我哋澳洲咧，其实而家得两个网台节目嘅啫，咁样样，我即系广东话嚟讲啊，即系一个就系都系澳纽广东道嘅南风窗啦，即系做得好好啦，有阿思华啊、爆石啊、 老 龙哥啊，系啦、 啊， 好大班嘅新晋主持咁样样，咁同埋咧就系有我哋嘅，咁其实意念啊同埋方向都系差唔多，但我哋就轻松少少，开心啲嘅，我哋个节目就我自己就觉得啦，咁样样，咁其实点解我哋要开呢一个嘅网台节目？咁其实头先两位都有讲到，就系其实咧喺主流媒体系有好多嘅限制，咁亦都系唔代表人民嘅。呢个就系喺香港有网台兴起嘅理由，就系喂，我哋成街都系讲紧呢一样嘢，点解冇一个嘅主流媒体嘅电台节目或者电视节目系可以代表到我哋？咁其实喺澳洲我哋都系嚟咗呢一个时间，但系我恐怕个情况系咩？就系大家唔知道，咁例如系咩呢？大家都可能记得啦。如果系听紧呢个节目呢，即系我相信大家都会记得有件有咩事嘅。就系喺系咪今年啊？卢姆西系咪今年嘅？ 唔系， 系上年嘅。 旧年年尾 嘅。哦，上年年尾，即系都唔系好耐之前啦。咁样，咁咧 IKEA 咧就出咗呢个公仔咧，叫做卢姆西。咁啊，佢咧系一个粗口嘅谐音嚟嘅。咁啊，啱啱个个都中意噶梁振英做狼嘅。喂，咁呢个好 match 啦，咁样。咁所以咧，啲人就用咗呢一个公仔咧嚟到寓意梁特首。咁要仲用呢个公仔掟佢，就寓意咧即系调你呢个卢姆西咁样。 但系冇点啊？即系你闹人唔系调自己卢姆西噶嘛？呢、這个我啲唔好理解嘅，其实 啊，咁系咯，我呢个可以再深究啦。咁但系即系总之咧，就有呢一嚿公仔咧，就系用嚟侮辱呢一个特首。咁呢一单新闻咧系大新闻嚟嘅，即系无论喺香港啊，即系佢系风魔全香港啦，咁跟住即刻抢购一空啦，甚至咧喺外国世界各地嘅呢一个卢姆西咧，好多人咧都系特登系抢购嘅咁样样。 即系你讲宜家家私嘛？ 系啦，冇错， 嗰度 系。系啊，系啊， 我仲记得咧，系出咗单新闻之后嘅第二日咧，雪梨嘅 IKEA 已经冇晒。系嗰只狼啦， 我特登走去 抢购一空。 系啦，嗱呢一单大新闻啦，系咪？世界新闻，甚至系西人都知道，因为例如 ABC 即系政府主流政府电台咧，都有报道到呢单新闻嘅。咁但系唯独是系咩媒体机构唔报道咧？又系政府，但系 SBS 嘅广东话节目。喂，大佬，成班香港人嚟噶。就系、是、唔报呢单，咁就即系好似咩咧？就系、是、SBS 嘅伊拉克节目，家阵伊拉克打仗唔报道嘅，即系当然冇咁夸张啦。咁但系呢一个系罕有地香港嘅世界新闻，点解唔报道？个问题系点解？所以当我哋睇一个媒体嗰阵时候，我哋唔系净系睇佢系报道啲咩，其实佢哋唔报道啲咩都系非常之重要。咁其实即系如果你系喺八十年代啲人，即系其实你睇呢一个嘅叫咩啊？ 当时彪叔和肥肥拍嗰堆成日赢六合彩嗰堆嘢叫咩啊？ 富贵逼人， 富贵再逼人里边系啦。咁嗰阵时候咪有一套咧，就系彪叔去咗呢一个加拿大啊嘛，咁样样。咁啊，嗰个总编咧就讲一句说话俾你听：嚟到外国，新闻要报喜不报忧，真嘅，真系咁样。咁所以喺澳洲你见到好多新聞呢其实係见唔到可以係发生啲咩事。头先老母西一个 example， 其实我係好少听华人电台嘅，即係我 pick up 到係其实係少部分嚟嘅咁样。咁另外呢就係、是、例如都係讲返 SBS， 我曾经喺嗰度做㗎嘛咁样。佢哋喺呢一个新聞嘅取材呢，佢哋係香港嘅新聞呢，咁有一 team 人呢，佢哋嗰个取材呢係使用文汇报嘅。咁如果你係住喺澳洲，唔知道香港邊啲報紙打邊啲報紙啊？文匯報係香港被形容為咧呢一個嘅中共喉舌，即係一超咗嘅報紙嚟嘅。咁如果你係澳洲，即係照計，你應該用翻一個即係平和啲嘅報紙啊，或者一啲嘅中肯啲啊，星島都好啊，咁樣即係起碼人哋覺得佢中肯啊嘛，係咪？咁但係即係你點會用文匯報嘅呢？咁样，咁但系用都唔紧要啦。即系如果你系一个香港嘅，你当系港台啊。你如果系香港电台，你试下用文汇报嚟到报你嘅香港港民啦，睇下人哋会点讲啊？啲人即刻上街嘈你啦，系咪啊？写信闹你啦。但系喺澳洲，你可以写信闹边个？即系首先第一，澳洲嘅华人未必知道文汇报系咩类型嘅报纸。同埋即係啲報紙嘅立場係會變嘅，咁你嚟咗澳洲幾十年，你點知啫，大佬係咪？咁同埋即係華人都唔中意留意新聞嘅啦，係咪都？咁同埋第二啦，你點解釋俾啲西人聽？因為你 complain 係 complain 俾啲西人聽噶嘛，咁跟住你話 excuse me， the Cantonese group they use the Mun Wei newspaper， that newspaper is very biased。嗱，你可以咁講啊，但係你點樣證明《文匯報》係一個左翼同埋係？一个偏颇嘅报纸呢，其实你证明唔到嘅，即係嗱，即係呢啲公认呀，係咪？文汇报偏咗中共喉舌公认，但你点证明？其实係证明唔到，或者係好难证明㗎喎。 冇得证明㗎嘛，呢样嘢喺即係西方人唔理解中文传媒呢个问题。 係呀，咁所以你吹佢唔涨㗎，係咪？佢係要用文汇报报道新聞啦。你如果係知道嗰啲人嘅，咁你咪唔会听囉。咁但係就算你 complain 佢都冇用，亦都係唔会有人出街示威写信为这个不应该做的事情发声。那 我自己个人觉得不应该，但是这个我自己个人意见，即是可能是全世界或者全香港九成是偏颇的，可能文汇报才是揸住这个真理呢，我怎知道，是不是？但是这个是我个人的意见，我不 agree 啫，这样。咁所以即係如果你喺香港你有呢啲咁嘅情况嘅，你起码你自己都会有一个嘅即係會有一個鐘擺，會有 balance。 你文匯報你都唔，即係如果有啲佢自己唔想報導嘅新聞，即係例如盧姆西啊、DNG 事件啊，呢啲係香港發生嘅一啲嘅即係我叫做反內地人士嘅新聞啦，咁樣喺香港你冇可能唔報嘅，最多佢哋報咗之後就批評啲示威者。咁但係你起碼知道有件咁嘅事嘛，你就算睇文匯報你都會啊，即係雖然呢、這個雖然呢個編輯呢佢覺得呢個係唔啱嘅，咁但係其實佢哋其他人都可能有 point 喎，即係你起碼會咁嘛。但喺澳洲呢，你直情會唔知道有呢件事發生，因為佢直情唔報嘛。咁但係唔報又冇事㗎喎，咁樣因為當時喺澳洲嘅華人根本就唔喺嗰度，咁所以佢哋根本唔會見到呢一個問題囉。 所以咪需要我哋嘅出現亦都係因為呢啲嘢啫。 係啦，冇錯啦。咁所以呢一個就係其中一點啦。咁同埋另外呢，就係我自己真係親身見到，即係無論喺呢一個政壇裏面，同埋喺呢個華人媒體裏面，我真係真真正正見到好多嘅意見領袖同埋政治領袖係利用緊一啲華人為到佢自己嘅目的嘅咁樣。咁其實呢一個亦都係好正常嘅咁樣樣。咁即係好似香港嘅泛民呢，時常都有咁樣嘅批評㗎啦，都係 泛民嗰啲佢哋即係不斷爭取扮爭取囉，就永遠永無休止㗎嘛。 係啦，咁係啦，而家就有好多人呢就係批評香港嘅民主派呀、民主黨呀，就係咩呢？就係佢哋呢成日扮係爭取民主，但其實就唔係真係想嘅。咁佢哋系唔系真系想，或者佢系无能啊咁样咧？咁我哋呢个都不得而知啊！即系我哋好不偏不倚噶，我哋呢个节目咁样样。咁但系其实个事实系咩呢？如果呢一班人佢系争取到民主咧，其实对佢嚟讲系一个 disincentive 嚟嘅，因为好简单啫嘛。即系如果我系讲一班人系叫做搞社运嘅，如果我系可以好和平嘅、好理性嘅、好非暴力咁样搞嘅，我可以不停问你筹钱啊嘛，我可以不停 为你争取民主，咁但系咧唔系真系争取到嘅，因为呢一个系佢个斋钵嚟噶嘛，争取民主就系佢个斋钵啊嘛。 或者再延伸落去咧，系好多香港人都习惯咗好似一种赎罪券嘅方式啊，或者系人哋去帮佢去做啊，即系 觉得即系俾咗其他 捐咗钱。就等于我赎咗罪啊，好似等于以前啲天主教嗰啲人咁咧，去咗告解咧咁就得噶啦。即系我做咗某啲嘢咁样，系啦， 系咯。香港系咁样嘅，即系你每个星期六落到街咁跟住咧，买旗啊，咁跟住我抌$5落去，咁跟住，唉，我真系觉得我个人好好咯，即系我又帮咗呢一个世界一部分啦。即系如果个个好似我咁咧，就天下太平，即系咁样嘅思维咯。咁其实系好正常嘅，呢样嘢都好正常嘅，即系我哋身为市民啦，我哋系要知道呢一样嘢，咁亦都系要 hold 呢啲人 to account 咯，咁样样，咁即系咁，但系我哋都系要亦都系要预咗呢一件事发生嘅，咁但系就算呢一件事发生咧，我哋起码要知道有件事咁样发生咯，就好似啲灭虫公司咁样啫嘛，嗱，即系如果你屋企有一只曱甴嘅咁样样，咁啊照计你一杀咗佢就得啦，系咪？咁但系你揾灭虫公司嚟嘅咧，咁其实佢哋系最中意曱甴嘅，因为佢有曱甴，佢先可以帮你杀啊嘛。如果你冇曱甴嘅，咁佢点帮你杀咧？系咪？ 不特止，其实佢会亦都好多灭虫公司，甚至你会见到好多广告咧，佢会同你讲咧，你发现一只曱甴之后咧，喺佢周遭某个范围系有最少有500只曱甴喺你附近噶， 系啊。是啊，每一隻曱甴係代表有500隻只曱甴，咁你就嚇你啦。咁所以你照佢嚟幫手啦。咁但係到有一日係冇咗曱甴嘅咧，咁佢就冇咗呢個齋撥啦。咁樣樣，咁其實爭取民主都係一樣嘅啫。咁所以即係我哋身為市民啦，咁樣樣，我哋要認識呢啲爭取民主嘅人咧，其實即係佢哋。即系我唔好讲话佢有 agenda 啦，咁但系如果我哋跟随佢啊咁样样咧，其实佢哋系一个着数嘅，即系我哋系要知道系有咁样嘅情况咯。咁我哋系啦，冇错啦。咁我哋呢一个节目咧，都系会即系希望系做到呢样嘢啦。咁样咁，但系咧，我有一点咧，其实呢个系好重要，呢个好想讲嘅咁样。咁就系话咩咧？就系、是、其实咧，澳洲嘅媒体咧，即系唔单止系讲唔到一啲嘅事实啦，即系你讲唔到一啲事实都 OK 啦，即系香港商台都系咁啦，即系好有好多嘢讲唔到，咁但系好听啊嘛，系咪啊？咁喺澳洲嗰啲电台节目有啲咩问题咧？咁其实因为咧，我系喺80年代啊、90年代头咧，就系嚟到澳洲嘅。咁呢一个咧，其实系一个非常之有趣嘅年代嚟嘅。咁点解我咁讲咧？因为嗰阵时候我哋上唔到网嘅。咁你要 imagine 翻，其实呢样嘢好难 imagine 嘅，就系、是我哋喺80年代、90年代头嚟到澳洲咧。until 我哋可以上網嘅 ，which is 大概即係真係上網睇戲啊 ，download 音樂啊，其實唔係好耐之前嘅事嘅，即係2000年之後嘅嗰段時間，2002、2003年啊，先真係可以開始 download 音樂啊，聽網台啊，或者聽香港電台發生啲咩事啊咁樣。但喺頭呢10-20年咧，我哋咧係不停重温同一啲音樂嘅，咁所以我自己我係不停重温許冠傑啦，同埋張學友啦，所以許冠傑8月8日嚟到咧，非常之開心，因為咧我係許冠傑每一首歌都識唱嘅。啲人話：喂，呢、這個唔係你嘅年代喎、啊。其實原因唔係因為我老土，原因係因為咧我係小朋友嗰陣時候，即係幾歲或者十幾歲嗰陣時候咧，澳洲成日揸車啊嘛，係咪成日坐車啊嘛？喺車上面就係聽阿爸嘅許冠傑嘅唔係 CD 啊嘅錄音帶咁樣。咁跟住到2000年頭啊嗰啲時間咧，就亦都係有另一个嘅习惯嘅，咁样就系咩咧？就是、我哋有啲朋友咧喺香港咧，系会用cassette tape 或者系录音带咧，就录一啲商台嘅节目，录落啲录音带嗰度，咁跟住寄嚟俾我哋听嘅。咁我哋即系嗰阵时候茶煲里的茶督撑啊，咁样样，我哋咧系会听好多好多次嘅，咁样样。所以当时个社会系好唔同。咁当个社会系咁样嗰阵时候咧，其实澳洲嘅华人媒体，尤其是澳洲嘅华人电台咧，佢其实系停留咗喺80年代嗰度，系冇长唔好话长进啦，系冇改变到嘅。即系无论佢嗰个 format 啊，做节目嘅方法啊，声音啊，就系80年代。咁所以当你今日无论系听一啲嘅即系24小时嗰啲用 narrow band 嗰啲too 乜鬼嘅嗰啲电台节目啊，又或者系听即系 SBS 政府电台啊嗰啲咁嘅节目咧，你听佢嗰啲声咧，你觉得好似时光倒流翻咗去香港嘅80年代咁样嘅，咁亦都系冇一啲嘅新血咧嚟到参与嘅咁样样，咁其实喺90年代头嗰啲时间咧，系有好多好出色嘅华人嘅 DJ 系喺呢啲电台嗰度做嘢嘅，但系人工系非常低嘅，即系你系做一个 live 嘅节目系$5。 5 $5. 咁好多人都係為咗興趣而做，咁亦都唔係一個即係一個可以揾食嘅出路嚟嘅。咁所以到某一段時間呢，即係好多人都走咗各散東西，唯一留返嘅都係老一輩聽嘅呢係更老嘅一輩咁樣。咁如果你係今日呢聽我頭先上述所講嘅其中一個我曾經喺嗰度返咗工嘅電台呢，唔好講笑，佢啲節目係咁樣㗎，即係其中一個主持㗎咁樣。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 SBS 特别广播父母电台的广东话节目。咁我哋今日咧非常之开心，就系请到一啲嘅年青人喺我哋当中咧，同我哋分享一下一啲关于年青人嘅问题嘅。咁啊，我哋咧可以问一下呢一位嘅朋友咧，就系、是、对于吸毒嘅问题，你年青人系有啲咩嘅睇法嘅咧？即系佢系咁样做节目嘅，系咁同埋即系通常佢揾翻啲 interview 啊，即系如果我讲啲揾年青人啊，佢系会揾啲最乖嘅翻嚟嘅咁样样。咁所以。我觉得吸毒咧就唔系几好咯，咁样咁之后咧就话，咁样好明显咧，现今嘅年青人咧都系真系对呢一个健康咧就系非常之注意嘅。 听啲节目好过食安眠药，如果你咁样， 系咪啊？讲得非常之啱。咁所以咧，我非常之庆幸咧，即系呢一个嘅广东话节目咧，佢系由夜晚八点几至九点，因为好多人放工翻人屋企啊，你要八点钟先放工，真系加班啦，加班真系攰啦。哇，八点至九点听呢啲节目真系会揸车撞车死人嘅。咁所以而家咧真系改时间，早上九至十。一是非常之明智的。我这个不是讲，其实我这个电台不是经常听，而且听得很少的。我听来都是想 observe 一下人们怎样做节目的。其中呢 有一个节目我听过，就是我忘记了那个 gag 是什么，但是有人打电话上来讲个 gag， 或者有一个受访者是讲了个 gag 的。我忘记了那个 gag 是什么，就是你当我肥婆跌了厕所的，这样好笑是不是？就是如果给我做节目主持的。哇，咁啊呢位女士呢就希望佢喺厕所拉返出嚟嗰陣时候呢就唔好太痛啦，即係你讲啲咁嘅嘢嘛，係咪 吓 咁呢个主持佢嗰个反应系点呢？即係我呢句说话铭记于心，即係佢就话呢一句都系非常之一个幽默嘅现象嚟嘅。幽默嘅现象喎。听完个笑话，佢一个幽默嘅现象，边有啲咁嘅人㗎大佬。 哇，唔系喎，我听个笑话好笑，但呢个主持人讲嘢仲好笑。 所以其 实。佢先一个笑话系 咪？所以其实呢即系如果你识得笑咧，其实呢一个电台系好好笑嘅，同埋好多华人嘅电台听起上嚟好好笑。咁但系奈何咧，华人就唔幽默，咁同埋见到都唔识笑。咁同埋咧，最可笑嘅就系呢个唔系笑话。咁啊，所以我哋希望咧就系、是、即系喺呢一个嘅媒体生态嚟讲咧，咁我哋咧就可以做一个工作啦，咁样咁就系可以将咧一个比较生动啲，尤其是系适合啲廿零卅岁唔会听呢啲节目嘅朋友，就系、是、可以更加接触翻澳洲本地同埋香港本地中港台啊、澳洲啊同埋世界各地嘅新闻咁样样嘅。咁就系用边个嘅眼光睇咧？用咩 perspective 咧？就系、是、路边社澳洲嘅主流嘅人。嘅西人啦，咁样样，佢对呢件事系点样睇嘅咧？喺香港嘅真正嘅香港人，唔系你睇呢一啲华人嘅报纸所形容嘅香港人，到底每一日受嘅系啲咩嘅情况？佢遇见嘅问题咩？同埋点解而家香港咁多民愤咧？我哋就希望透过呢个节目咧，可以解释呢啲事情俾大家。咁你转个头翻嚟咧，就喺下一节咧就讲下两个话题啦。咁样咁就要讲下咧。关于香港呢个622嘅投票啊，咁我相信呢真係好多人都听过有呢样嘢，咁但係其实个内容系咩呢？我相信好多人呢就算系有 follow 嘅呢，其实都唔系好熟嘅，其实而家最熟嗰啲人呢都唔系好熟嘅咁样。咁我哋尽量解释下啦。咁同埋都系讲下呢个伊拉克呢嘅问题，咁同埋澳洲呢喺里面到底系扮演啲咩嘅角色嘅呢？咁转头返嚟。